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在这里呢，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首先介绍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叶鹏你好。 大家好。 叶鹏啊， 怎么了？ 今天呀、啊，给我们来一个抢我们本行的角色，一会儿啊，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换个解说员 啊， 嘴皮子利落，说球合适啊。好， 行，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老朋友制片人斯坦，斯坦你好， 大家好，磊哥好，大家好，嗓子不太 哎，你看他紧张，他紧张啊， 别紧张，好久不来了吧，应该是、 啊、刚吃完饼子的原因， 我倒是饱吹恶唱啊， 对对对， 刚才呢，这个斯坦啊，这个一天到晚太忙了，一直没来及吃饭， 去饼去了，主要是 哎，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抓紧时间用3分钟吃了一张这个土豆丝卷饼， 嗯， 这嗓子马上就 但是就我有一个疑问，这现在这个制片人都这么惨了吗？已经 特别惨了。 哎，你这么一说，刚才还没往这想、 啊。对啊， 真是不易啊！ 不惨，人家那饼还加肠了呢，豪华饼好吗？ 哎，对， 旗舰版的饼， 对，旗舰版的土豆丝卷饼啊。 对， 前段时间呢，斯坦他们去拍戏啊，拍了一个好像投入比较大的这么一个网大。 对的，投入非常大的一个网大、嗯。 据我们平常所聊天呢，咱今天也不详细多聊，估计现在还刚进后期是吧？ 对，刚进后期 啊、以后呢，咱们得机会呢，可以介绍介绍在拍摄中的故事啊。就是我们平常也聊过，一般情况下现在网大都控制在200万甚至200万以里， 对， 努一努呢也不能超过300万，否则这个回收成本呢就比较的困难。 是的， 这次投多少？ 这次投 了，好了，不说了，我听见了， 不敢说， 不敢说， 投了没多少钱， 没多少钱， 嗨， 知道他为什么吃饼了吧？ 反正饼钱是挣出来了。 斯坦呀，不会强权充满信心啊！ 啊，好，下次呢，提前跟队队口供，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把拉来介绍介绍这艰辛的拍片之路啊！ 一千万的投资还是可以的， 肯定到不了，别听他瞎说。 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 真的投了这么多钱， 真的， 真的差不多这个数， 前后期。 全 加上了， 对对，加上可能不止这个数。 哎， 宣发算吗？ 宣发还没算呢，纯制作费。 这一千万的投资，一个饼加肠是7块， 你还敢加饼？ 这加肠啊，十个饼就是70，100个饼就是 行，下半时段你把你的计算结果告诉我吧。 你吃了70多万， 哎，这个饼啊，吃的这个饼今天加肠都加贵了啊！你回去我得告诉你们那些小伙伴们，这个斯坦现在吃饼敢加肠了，花了1000多万。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下半时段呢，一起来围读剧本。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将军在上》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1亿732万。8年沙场凯旋归，方知天下兵马大将军竟是女儿身。皇太后颁懿旨封安王之弟夏玉瑾为南平郡王，娶大将军为正妃。 面对杀人如麻、铁面无情的儿媳妇儿哈、啊，哎呀天哪，这主要就是这个王爷他妈啊， 这怎么办呀？ 这太妃呢很崩溃， 这婆媳关系不好处、啊。 哎，这个王爷也更崩溃啊！这部剧呢是由《菊花伞》里的小说《将军在上，我在下》改编，马思纯、盛一伦领衔主演，以宋朝的风云变幻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武艺超群的冷面女将军和倾国倾城的废柴俏王爷之间错位的传奇爱情故事。在最新一集剧情当中啊，玉锦呢意外谈及自己四岁时曾经坠入冰水的往事，叶昭追问他的细节，但是玉锦也没多说。玉锦呢把自己从赌方迎来的钱财作为贺礼送给皇上，皇上虽然心里很喜欢啊，但是却还是教训了他。皇上下旨把玉锦封为东京巡城御史，并且以杀头的罪名逼迫他接受官职。这玉锦一个受不住，当场就下晕过去了。原本玉锦在城里的风评呢就不大好，这次封官呢更是让玉锦的妈妈赵太妃在众夫人面前丢尽脸面。而玉锦对于他这媳妇儿女将军叶昭的看法也有了转变，他决心要改造叶昭。不料叶昭在学习的时候频频偷懒睡觉，玉锦见状很是恼火，真的就拿着大刀满院的追砍。 这个确实婆媳关系不好处， 不好处， 夫妻关系呢也比较微妙、啊。 对，但是也能看得出来，他们两个只要开始能拿刀互相砍了，证明他们感情在升温了。原来是互相谁也不理谁，现在终于有了火花了。 至少动手了。 哎，感情升温。 咱们来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传奇大亨》啊，《传奇大亨》的是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8481万，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顾家四兄弟携手进军影视界，顾家老幺啊，顾延梅为了这个兄长们的事业呢，跟随三哥南下新加坡，开拓南洋的电影市场，从此注定其一生与电影业的不解之缘啊。适逢战争，时局骤变，顾氏兄弟呢将制片基地迁至香港，战争结束，百废待兴。他们将这个影厂呢托付给顾延梅，就是老幺啊。那面对今非昔比的电影市场，他始终认将这个观众作为自己制作影片的原动力，终于造就了顾氏兄弟电影成为香港第一家。怎么 说的是邵氏， 有点邵氏的意思啊？ 是的。 先前一个你想想，跟花木兰也没什么区别嘛。 对。 好， 第三部叫做《端脑》啊，播放平台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133万。夏池出生于一个平凡家庭，爱好推理。进入大学之后呢，夏池被室友孟琴热情地拉入了篮球社，两个人就成为了好朋友。在孟琴的帮助之下，夏池对一见钟情的晴之展开了热烈追求。后来呢，又因为春旭香对于夏池的喜爱，让晴之误会，使得两个人再次分离。晴之离开这座城市，夏池和春旭香感情不断升温。几年之后，看似平静的生活被晴之的回归打破，而好友孟琴的转变和突然的离世也使夏池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和理解。夏池已经不再是那个为了爱情可以牺牲一切的少年，也终于和晴之过上了平淡幸福的生活。 好，介绍完了这个几部网剧啊。看我们现在这个介绍来讲，这几部网剧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制片啊，一个方面来讲看起来还不错，尤其第一部啊，这个马思纯啊等等这个演员的加盟，我觉得挺好的。是你同学吧？ 是于浩的同学吧？ 是于浩同学， 于浩 师姐 啊，于浩的同班同学，我的师姐， 同班同学。那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啊，一看看这些网大这个投资量跟我们这个啊斯坦制片啊所投的这个制片人啊这不一样啊，区别很大啊。好，再来介绍一下网大第一部啊，这个外星人，这个外星人不是里外的这个外啊，是外，为什么英语的外啊？它的播放平台呢在腾讯视频，播放量达到123万，主打科幻爱情元素，讲述的是什么呢？热爱服装设计工作的设计师白小贤到某大型的服装设计工作室，为知名的给这个知名的设计师 Coco 担任助理。然而这个 Coco 呢却使用阴招剽窃了他的这个作品，并获得了这个上司的夸奖。失意的小贤回家后在天台大醉，机缘巧合之下偶遇外星人小 Y， 并结下了缘分。用了这小 Y 之后呢，白小贤发现自己竟然具有了神奇的超能力，开挂的人生就此开启。超能力的获得好意外，怪不得叫小 Y 是吧。第二部啊叫做遇见董小姐，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53万。该片呢讲述了狗仔这个这业余导演疯子啊，在酒吧之宿醉之后啊，这个业余导演程默他们家里啊就出现了一个被绑架的富家千金。这个富家千金和这程默呢和这个导演疯子啊三个人一路跌跌撞撞，笑料百出，一个像罗马假日一样的甜美爱情故事，穿插了警匪犯罪、恐怖悬疑、黑色幽默 默等众多精彩内容。不管是演员的颠覆性演绎和精湛的演技，还是笑料百出的效果，都能令观众觉得耳目一新。而张烨饰演的程默虽然是万千城市当中的一个小人物，却能在道德拷问的关键问题上选择正确的道路，展现熠熠发光的内心，鼓舞人心，非常励志啊。 嗯，好，介绍第三部网大，奇幻人形宠之甜心兔妹啊，听这个名字好网大， 人形宠啊。 播放平台大爱奇艺播放量19万，然后讲述了小司机原野无意间呢得到了这个六只人形宠，那本身对人形宠带有偏见的他呢，准备将其丢掉，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啊。那在这六只人形宠的相处过程中呢，慢慢对他们有了客观的认识，甚至产生了微妙的感情。那在共同的生活当中，他们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是一个比较日系清新少女的气息的这么一个网大吧。而且这类题材呢，其实现在在青年题材里面啊，或者是这个咱们叫鲜肉也好啊，或者这种年轻的这个颜值比较高的演员也好啊，现在这种题材还是网大网剧经常使用的题材。其实网剧呢已经慢慢的这类题材不去触碰了，触碰更多我们所历史题材啊和这情节比较复杂的一种大制作 了，制作成本比较高，题材比较厚重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啊。 嗯，好，网剧和网大给大家介绍完毕之后呢，咱们稍事休息，还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最近大火火得不得了的白夜追凶的主题曲白夜啊。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遍，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哎天哪，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制片人斯坦。斯坦你好。 磊哥好，大家好。 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叶鹏你好。 好 好 好， 起范儿了啊。这个准备咱们进入下半段这个围读剧本的这么一个环节了。 好， 今天我们围读这段呢是当时应该是开心麻花最早的作品啊。 是的。 当时呢沈腾是在这个台阶后边戴着个面具，是观众一还观众二，我已经记不清了。何炅谢娜啊，这个联袂出演的这个想吃麻花现给你拧，主要讲述这么一个王东啊，就是一个普通的职员。追求同事依林啊，但是也追求不上，接受以灵魂交换七个愿望的故事啊。剧中这个王东呢就是由这个何炅来扮演的，他的身份随着愿望的不同不断的转换，土豪啊，明星啊，学者呀、帝王啊等等。以前我们曾经演绎过其中一幕，就是他来秦始皇那一段啊。这一次呢他是成为一个足球明星了，这么一个桥段啊，包括前面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啊，也跟那个中国足球打了一些岔啊。然后呢又到了一个节目直播过程中，这个主持人呢，节目主持人呢恰恰就是这个依林啊，他这个暗恋的这么一个对象，一直追求的这个同事。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一段的一个原声，然后呢我们分分角色把这一段我们一起给大家围读一下。先听一下想吃麻花现给你拧的原声。 可能有的观众刚刚打开电梯，您现在所收看到的是中国明星大同队对非洲明星联队的足球比赛。今天我们依然请来了大伙非常熟悉的贾正经贾老先生。 比赛已经进入下半时了，大楚队仍然以1-0暂时落后啊！只要大楚队能够打进明星联队一个球，就将是中国足球的空前胜利啊！ 好了，我们看一下比赛的画面。现在控球的是大楚队的88号东东，东东横着带了几步，又竖着掏了几步，东东和队友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2-1撞墙式配合。东东在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情况下，把球带入了对手的 足球场上。本来没有路，他用自己的身体为自己蹭出了一条路。 观众朋友们，我们接着看比赛的画面。现在球又回到了大同队的半场，控球的依然是大同队的88号东东。东东横着带着几步，又竖着擦了几步，东东要射门了。东东在距离 赛结束了，大厨弟。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解说员还很年轻，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失误，应该是随着教练员的一声哨响，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马上评出了当天的最佳之星，他当之无愧的就是大厨弟的88号东东。请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名人脑筋秀栏目，宝宝切换一下。 我们为大家请出的今晚嘉宾是刚 活的了，我是你的粉丝， 谢谢。 我今儿给你带来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啊？ 我的一个球。 好珍贵的礼物啊。哟，上面这么多的签名都是谁的呀？ 都是我一个人签的。就这个队哪还有球星啊，除了我。 朋友们呢，我在和东东握手的时候啊，东东的手上居然长满了老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踢球不容易呀、啊。每个成功人士背后都有一些不平凡的经历。教练在你上，我对你做了哪些部署啊？ 哎呀，教练你说啥呀？还不就那一套呗？你呸！假枪进攻。注意防守。教练特别提醒我哈，一定要把球往对方球门里踢。我做到了。 太棒了。听说有几家外国的球队要你加入，是欧洲的还是南美的？ 咱不能去那种地方踢球。你说我要去了那种地方，我能上场吗？我能当主力吗？我能随便妈妈教练吗？你以为我傻呀？ 我不傻。本次节目组对你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只要你能答对一道题，唯一的一道题，就能获得和我们节目组一同前往马尔代夫旅游15天的机会。 真的吗？ 真的呀。 那你去吗？ 我当然去了。 那咱俩住一屋呗。 你不怕警察抓你哦？ 那 你打底吧，那么磨叽呢？ 这后边咋还有活人呢？谁呀、啊？谁呀、啊？ 东东正在和观众亲切交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啊，就是这么一段啊，这个是 你不怕警察抓你呀、 啊？磨磨唧唧的在这儿啊。哎呀，当时呢，这部戏真的挺好的，这个何炅的表演呢，也确实让大家当时非常非常的惊艳啊， 惊喜 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这是其中第四幕吧，成为球星这一段啊、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话剧呢，它就有这种特点，你想再翻回去看呢，没什么机会了。那咱们只能找一下这个视频的这个素材，音频的素材，效果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棒啊。 对，有年头了也 是。 嗯， 我们感受了一下。上半时段我觉得咱们这个镜头防止切来切去，正好上半时段呢解说足球这段是俩人，俩男的，下半时段呢正好这个东东和这个依林主持人呢是也是俩人一男一女，咱就按照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咱们做的这个块一分，上半时段呢刚才说了让这个叶鹏给我们串一下这个解说员嘴皮子利落呀， 好， 然后这个贾正经贾老师就斯坦当仁不让了。嗯，那下半时段呢？下半趴呢，就是我和王哥来、我来这个东东，你来这个依林，中间那观众一和观众二，二位商量谁给串一下就完了啊。 好， 咱们3、2、1，准备解说员的开始啊，这个球就开踢了，来准备好了吗？ 好， 3、2、1，走着。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愚人节刚过，在这里我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可能有朋友刚刚打开电梯，我们现在呢给您现场直播的是华人足球明星大虫队与非洲世界足球明星联队的精彩比赛。今天我们给大家请来的还是大家熟悉的贾正经贾老先生。 哟吼，现在嘛这个比赛啊已经进入到下半时了啊，大虫队嘛仍然100-0多落后呢啊， 只要大虫队啊能够打进明星联队一个球，就像是中国足球的空前 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您话太多了啊。我们现在看一下比赛的画面。现在控球的是大虫队的88号东东，东东带了几步和队友做了一个精彩的二过一撞墙式配合，东东在前有追兵后有堵截的情况下将球带入了禁区。 哦吼，这个足球场上本来是没有路的，他用自己的双腿啊为自己蹭出了一条路来嘛。 对方将球打到大虫队半场，东东拿球，他横着带了几步又竖着晃了几步，在距离球门30公里以外的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显叮当之势拔脚怒射，对方守门员用后腿将球打了出去，东东再射，球打在了对方球门立柱上弹了出来，再射，又打到了对方球员身上，东东冲了上去，东东上去了，他连着带球一起冲进了对方的大门，东东，东东是东东把球一脚射进大门的。 我们来看好一下这个慢动作啊。哦，真是用头把他顶航进去的。随着守门员一声哨响啊，这个比赛结束了。 我们的嘉宾还很年轻，应该是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啊，大虫队光荣的以1-100输掉了这场比赛，实现了中国足球质的飞跃。 哎，我只想说几十年了，几代人不怒我们不容易啊，终于能打进对方一个球了。 观众朋友们，比赛的哨音刚落，大虫队的队员们就冲到了世界明星联队队员的身边，和他们合影留念。哎呀，他们还拿出了小本让自己的偶像签名。我们的球员表现出来的天真可爱的纯洁劲头让对方球员不知所措。 这场比赛的英雄啊当之无愧啊就是个著名的东东东东 改鼓了。嗯， 他几天前不是还在发烧呢吗？高烧36.8哦，后现在他拳打脚踢的分开热情球迷，小伙子脾气是真急 啊！请大家不要转台，东东马上就要赶到电视台参加《名人脑筋秀》节目，稍后我们就要看到东东的神游表现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名人脑筋秀》节目。我们为大家请出今晚的嘉宾，他就是刚刚在绿茵场上创造了奇迹的东东。东东先生有请。 雨林漂亮， 谢谢。 我终于见着活的了，我是你的 fans。 那今儿呢给你带来了一个礼物，我的一个球。 呀，好珍贵的礼物呀。哟，上面这么多签名，这都是谁的呀？ 都是我一个人签的，啊！就这个队哪还有球星啊？除了我。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球，但代表了东东对我们节目的心意。在这里，我代表我们节目组对东东表示深深的感谢。朋友们呐，我在和东东握手的时候，居然发现东东的手上居然长满了老茧。说明踢球他不容易呀、啊、能给我们谈谈这场比赛吗？ 这场比赛吧大家都发挥得挺好的啊，我也发挥得挺好。哎， 那教练在比赛前是怎么布置的呢？ 教练还能说啥了，还是那一套嘛，加强进攻，注意防守啊。这教练还特别提醒我一定要把球朝对方的球门里踢，我做到了。 我听说现在有几家国外的球队在找你，是哪支外国球队呢？是欧洲的还是南美的？ 哎，咱不能去那种地方踢球，我能上得了场吗？我能踢成主力吗？我能随便骂骂教练吗？你以为我傻呀？ 不傻。本期节目对你实施优惠政策，你只需要答对一道题，唯一的一道题，就可以获得和我们节目组一同前往马尔代夫旅游15天的机会。 真的？那你去吗？ 我肯定去啊。 那咱俩住一屋呗。 你不怕警察抓你呀、啊、快答题吧，年纪轻轻的咋那么磨叽呢？ 不，这后面还有活人呢。不是你谁呀、啊、怎么说话呢？信不信我抽你？ 东东正在和观众亲切交谈，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啊，让你见笑了啊。这有些人呢、啊、你不抽他他不知道自己是谁。 好了，我们节目继续，赶快开始答题。 开始开始。 请听题，有一只羊，一年里吃光了草地上一半的草，请问它要吃光草地上全部的草，要多少年呢？ 啊，一只羊，一年里吃光了一半的草， 他永远也吃不光了。 恭喜你答对了，那您能给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您的答案吗？ 对了，这那个羊啊让那个拴了。 够另类的，我还以为是第二年草又长出来了呢。 哎，行了行了，别瞎掰了啊，那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去马尔代夫吧。 别忙，我再做个结束语。 那跟耿哥妈打个电话。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感谢天津一点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东东。 麻花，我打错一连。 东东 一连马尔代夫啊。 他为何最后为什么叫唤呢？他一打到麻花上电话，他就换地儿了，他就下一个愿望了。他这段他马尔代夫没剧情， 就切过去了， 就转场了。这一个电话打错了，没打到他妈那儿，打到麻花那儿去了啊！当时这个何炅啊，又瘦瘦小小，长得很文静，当时一直操着一口陕西话，然后就是演这各种各样的角色，包括秋兴啊，包括这个皇上啊，哎，当时确实真的很到位，当时真的没有想到啊，但是很早以前，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有一个卖幸福鞋垫的一个小品， 超幸福鞋垫。我是来自东北的 Mary， 好好说话。我是来自东北的玛丽。 对，这个时候呢，就能看出他的小品啊，那个时候演的非常非常棒。当时还在二外读书呢，没毕业呢，好像是。 对，在早小的时候，其实原来何炅是主持儿童节目的嘛。 对，中央电视台大风车。 那时候对，叫毛毛虫，他跟金龟子他们俩嘛。然后后来有一天，毛毛虫就不见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 对 于我来说，就是在天天守着电视机前看毛毛虫和金龟子出现的。小朋友来说，毛毛虫突然消失了，很伤心，很难过。毛毛虫那时候每天穿着一件黄绿色的那个，就毛毛虫的那个玩偶的衣服。 对对对对对， 金龟子每天头上长着犄角，背着那金龟子壳。 嗯， 然后有一天真的只剩下金龟子的时候，真的很难过。然后等再大了一点，等到可能小学毕业要上初中的时候，发现，哎，快乐大本营，天天好心情，那不是毛毛虫吗？ 他除了毛毛虫，好像有个大拇哥吧？ 毛毛虫。 还有没有大拇哥？我记着 大拇哥好像是另外一位哥哥 啊，是吧？那可能我 但是就是那种感觉，真的是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说实话，就是最近何炅跟谢娜他们俩在综艺节目上也有互砍的这种这个情节嘛，环节在里边，他们俩就互相说狠话。有一句就是谢娜那句话说的对，说如果何老师你要是按照正常的生活节奏来说，你的孩子应该跟我一样大了吧？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何炅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这句话是没错的，会给大家留下不同年龄。段留下不同的印象，有不同的精彩嘛，也证明这也是全方位全能的艺人嘛。 对，其实这个当时这个话剧呢也是非常非常有名啊，也演了好几番好几轮，开心麻花就此走上了这么一条道路。 对， 咱们还有一些时间聊一聊啊，刚才上半时段给大家埋了个馅儿啊，说这个斯坦啊他们投了一个比较大的这一个网剧， 是 这个刚才钱叔叔介绍了，但真假咱不知道，谁要给谁投、啊、这个咱们节目经常泄这种底，来了之后更要泄底，那选了一个什么样的题材啊？ 我们这部戏选了一个算是东方仙侠和西方魔幻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的题材来做的这个剧本 啊， 八仙大战霍比特人 啊，就是 可以这样理解， 五小金刚大战变形金刚 啊，有可能 可以这样理解， 八仙大战霍比特人，我觉得挺有戏。 对啊，当时叶鹏还说过这个霍比特 人 编的评书吧， 对， 就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当那个霍比特人遇上了孙悟空 呀、 就这种调性， 那 张无忌 这 种 挺有意思，八零毒八零。欧里多人多人七十分啊 ，all in glory。 我好像开了一个不太合适的头，这眨一开，叶鹏收住了。 然后霍比特人多嘛，那过两天遇上巴巴爸爸，这不还一堆？ 那是葫芦娃碰上他们。 对，咱一捉准厮杀。霍比特人虽然多没关系啊，但孙悟空有毛嘛。那咱们刚才说了，就是你投资也比较，为什么准备投这么多钱做一个网大题材，多难回收啊？ 首先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网大题材来做，我还是 按电影打法来的， 我们还是按照电影的这个拍摄方法来做的这部戏。 嗯， 那至于之后它的发行渠道是院线还也好，还是什么电视台也好，还是网络也好，这个是我们之后的一个想法， 及手准备、 对， 先把这个就是最高的标准先做出来， 对， 然后我们以后的这个发行渠道以及这个就是这再去考虑和再去谈，是吧？ 对，没错。 所以说它这个如果说你一直以一个网大的这么一个体量和质量标准去做的话，如果以后想往更高的这个播出平台去走的话，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对，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题材也 也比较受限制嘛，就是当然对于我们这个制作人来讲，还是希望这个题材能够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收看习惯。 而且我感觉啊，是不是就是如果中西方结合的仙侠，我觉得肯定制作上面就是费钱， 肯定费钱，因为大部分都是特效。 对呀， 啊，你把这钱主要这些钱能给我们算算，多大比例都花在哪儿了吗？ 我们现场呢，因为涉及到很多外籍演员，所以呢，要比我们国内的很多演员，无论是群演也好，还是特约也好，还是我的其中的国外的男一号用的是《战狼》里边的一个演员，至于是谁，我先暂时不提啊。他们这些演员的费用就要比我们平常其他的这个正常国内的网剧的群演要贵非常非常多。其次就是我在现场，因为我们涉及到了大场景，要有大特效，所以我们在美术道具上的费用是用的非常大的，就是我们那会儿看就是满屏人民币啊， 哎呀， 满屏人民币啊， 就算吧， 对，就是从我们的几个主场景的道具设计，到我们的整个的大棚里边的这个搭景以及绿布，因为我们要抠绿，要做特效，以及到现场的各种配套支持的这些车辆啊、人员呀、还有场务啊、道具啊、美术执景，这些都是要相应的人员上会 跟得上啊。 人一多钱就上去。 对， 这个每天的这个挑费就比较高。这个拍摄周期拍多长时间呀？ 我们这个拍摄周期呢，实际上是拍了25天，但是呢、但是呢，我们的演员因为涉及到很多武打戏，所以很多无论是外籍演员还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演员都是提前半个月进组、接受到我们的这个武术指导严格的培训 先练， 严格的培训， 对对对，这也是能后期拍得快一点，包括别出现一些什么意外啊， 是 包括我们在这个制作周期的时候能节省一天是一天，那个挑战就比较大了。场地费，我们知道像他们这个搭景横店拍的吧， 在横店和象山拍的。 那这个拍的时候，他们抢景抢疯了。你们抢景吗？在横店？ 我们在横店简直就是看没看过有一美叫《无耻之徒》 啊？看过。 我们的外联非常棒，就是《无耻之徒》要不然，因为我们剧组小，在横店跟我们在一起拍戏的基本上都是过亿啊，大几千万的剧组。 那开埠电视台的电视剧体量都是在亿元以上的， 对、 大部分在横店取景。 他们在那边不仅投入大，而且他们在那边的势力范围也大， 话语权也高一些。 对，所以我们其实作为小剧组来讲，在那边想要和他们 PK 一下还挺，但是大家很聪明啊，也很快。就拍完赶紧撤就完了。 对，咱们这个 很辛苦啊， 真的。我觉得这个在片场啊，去过现场感受的人知道，就跟打仗一样， 非常非常辛苦， 真的是跟打仗一样。 对，因为我的这部戏有两个导演，一个是赵仁奇，一个是李伯勋，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这个很棒的两个青年导演，我相信这部戏出来之后肯定很多人都会知道他们。他们两个在现场呢有两个新的名字，一个呢叫赵破晓，一个叫李天明，因为他们每天都是天明破晓了才收工，每天都是平均拍摄时间是17个小时， 夜里4点睡的，早上6点起来了， 早上6点睡，早上9点起， 要喝， 基本上都是6点收工吧，忙了12点就一定要出门了。 就我们知道，像很多工种呢，它有自己的这个通告，能时间岔开。比如今天没你的戏，没你的活，或者其他时间段能干的话， 就歇了， 来喝口水歇一歇。 对。 但是导演在现场从头盯到尾，这个 是的， 非常辛苦， 确实很辛苦， 每一行都很不容易啊。 那 也是，我还拍过一个小微电影，就给我累够呛。 是吧？ 哎， 那行，你看你那个小微电影，一般情况下制作周期都在15天左右， 对啊， 还小一点。那咱们这25天中间还转场，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 再说一遍，叫什么名字？ 我们现在名字叫《契约之东方战场》 啊，《契约之东方》这名字 现在叫《契约之东方战场》， 下回又改了《西方之合同战场》。 对，这有可能还会变哈、 这也还不一定。 刚刚做完广电总局的备案，希望这部戏能够拿到龙标。 好，恭喜大赚吧，咱们 谢谢 啊！其实呢，大家也别看我们最后呈现这个作品啊，大家可能看着光鲜亮丽啊，在制作过程中真是这个这是吃得苦中苦啊， 艰辛、 真的很 老实。那句话，别看人家天天吃肉， 对， 人家背后练鞭的受苦的时候你没瞅着。 我觉得这7块钱的饼嘛，至于吗？你们都 对 加肠了，你花那么多钱你还敢加肠？行，咱今天不多说加肠的事了啊。也感谢二位今天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围读剧本， 谢谢，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 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在此呢，再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哎，谢谢各位啊！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雷， 明天见。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拒绝，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再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